欢迎我 Touch Channel， 我是末日， 我是杰德。 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愚者千虑必有一得。 呢度系我 Touch Channel， 每个礼拜讲唔同嘅集话题。我哋嘅跌叔群组网址就喺资讯栏， 请多多嚟帮衬。 今次我哋讲我哋两个呢个礼拜嘅新事坑、新嘢玩，一个就系谷三，一个就系大家都知嘅 iPhone 16。即系往时咧 ，Apple 搞啲乜嘢，我哋都会开个专题啊。但系今次真系太冇料到啦，所以将今期嘅当红炸子嘅谷三攞埋出嚟一齐讲。咁样啦， 本周最热话嘅上个礼拜咧 ，Groups Free 咧就出咗啦。咁最初就只系俾 Premium Plus 用嘅，但系咧 Elon Musk 就话卖大包，任何人都可以用，直到 server 冧档为止。 虽然佢系有使用限制啦，如果免费嘅话，但系个限制数都几高。我唔知系因为我用得少，即系如果你纯粹系查询啲嘢，又或者系讲两句嘅话咧，佢系够你用嘅。但如果你系扯落去嘅话咧，系会有限数嘅。 免费有冇？免费有冇？佢嗰所谓嗰咩Deepfing 同埋Deepfing 嗰个功能啊？ 深层搜索 Deep Search 同埋 Fing 啊嘛，佢有两个嘛。 呢两个免费版都有，呢个系谷三嘅特性嚟嘅。 系啦，其实几干嘅，因为我反咗几日，其实几得意嘅。虽然亦都有错，依然系俾好容易揾到错误啦。即系问我特登就筹码做测试，叫佢你帮我度个青春十八由北到南嘅行程，结果帮你度咗深夜列车，日本基本上深夜列车得翻一班嘅啫。 即系类似咁样嘅 AI 幻觉，其实真系低温应用啦。到而家为止依然系冇办法，因为几难原理上去改变嘅，佢系一定系有若干嘅机率会出现咁嘅问题，就系将官理大嘅情况啊。AI 幻觉一定有嘅嘢嚟噶，只能透过从检查去做。在技术上面我唔好讲少少技术啦。我见到佢嘅其中一个改进呢，就係首先要讲嘅谷三系咪特别聪明，唔系，好遗憾地佢唔算系特别地聪明嘅。但系佢多咗一样嘢 ,deep search 呢样嘢呢，就係我用一个成语，就係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愚者千虑必有一得。就係佢系首先会将你嘅问题分拆咗非常之多嘅步骤。然后每个步骤只是做一个非常简单的部分，令到它可以用一个比较弱的性能，即是 AI 性能，你这样理解啦， LM 上面的性能都可以完成到它要做的任务，最终将它整合出来，即是将一个任务分拆了很多的任务，等它不需要那么劲。之前的方向一直都是不断地谷劲那个 AI 的聪明程度，但是智者千虑就必有一失，你几聪明都好总是会犯错的。但是反正它现在的做法就是我唔用咁劲嘅嘢，呢个谷三系 mini 嚟嘅，我试用版嗰个啦，我唔知完整版会唔会有完整啲大啲嘅嘢啦。 我即系谷三 beta 啫，冇 mini 系就少谷三 beta 啫。 mini 系个入边个代号嚟噶，我抄翻佢出嚟，我阵间再讲埋呢部分。总之而家公开出嚟一个系 mini 嚟嘅，同 O 三一样嘅情况，佢系冇完整版放咗出嚟。我唔知佢收埋俾付费用户用户使用啊，定系乜嘢啦。总之佢系一个比较弱少少嘅，但系因为佢可以反复去验证佢搜寻嘅嘢到底啱定唔啱，要点样去做搜寻，要点样去揾，去思考翻件事本身，令到佢可以将佢哋全身组合翻出嚟，变成佢嘅错误咧系会低咗好多。佢唔系一个好聪明嘅人，而系一个冇咁聪明嘅人，但系不断咁反复咁思考。你睇嗰条思考链咧，系长到黐筋嘅。 系啊，听哇乜咁长啊！我睇佢即系佢揿，因为揿咗啲 thing 嘅话，我睇哇乜咁长嘅。 先讲，其实如果揾得啱嘅话咧 ，Gemini 或者系 ChatGPT 咧个 thinking 都可以好捻长嘅，但系佢系常态地将你个问题拆分成好多好多好多部分。呢嚿嘢我相信啦，我唔肯定 Apple 嗰嚿都有咁样嘅嘢，不过佢应该冇咁拆得咁分，因为佢第一个部分就系首先就系思考呢嚿嘢到底应该要个任务重唔重，要分几多份，要分俾咩嘢啊嘛。之前我哋讲 Apple AI 嗰阵时已经提过呢啲嘛，呢度入边再多啲，佢唔单止要思考呢嚿嘢到底要有啲乜嘢要搜寻，即系我问完个问题，佢唔系直接将我问题掟落去网络然后去做，其他系咁样做嘅。冇做拆分呢个动作，佢直接就系将我嘅问题去提取，我到底要搜寻咩关键字？呢部分两边都系咁样做嘅，几档都系咁样做嘅。但系其他档嘅话咧，就系呢度开始就会根据嘅搜寻结果开始去将嘢噶啦。但系佢唔系，佢系会将佢再拆分，每一个步骤都再拆分，去拆到好多嘅问题子问题出嚟，然后再逐个验证，验证完我确认系啦，咁然后再跌埋到确认啦，所有问题我都确认咗个答案啦。然后先组合翻埋一齐，因为我哋入问嘢嗰阵时，好多时问其实都系复合咁问啊嘛。即系譬如举个例子，就系阿 E 其实系帮我记得揾嘅，佢要一部佢 iPhone 用 USB 麦啊嘛，我就直接问佢有咩系 iPhone Skype 可以用到嘅麦， 而又要细，价钱唔好太贵，方便携带。咁佢就喺度不咁问，iPhone 嘅话咧，应该用 Lightning 线，唔系咧，但有部分型号可以用 USB 嘅、哦。然后个使用者问系问 USB 嘅、哦，咁系咪代表住佢用嘅系其实系 iPhone 15或以后咧？即系佢会谂好多啲咁嘅嘢，将好多问题拆分咗好多细问不断问题出嚟，然后逐个问题揾解答，跟住再整合翻。哦，我确认我个答案，虽然个答案最终都系唔啱嘅，主要系因为网上冇咩咁嘅资料，到底 Skype 有乜嘢麦系可以 Skype 用咁，手机版 Skype 用到，因为 呢个问题先系重点， 因为网上好似真系不存在呢咁嘅嘢，所以佢鬼打墙咗好耐噶， 因为佢根本上冇充资料就系、是。Skype 基本上咧 ，iPhone 咧，净系支援所谓叫做咩 headset 嘅啫，独立麦系唔支援嘅。呢个系好多人都跪晒脚讲咗好多年噶啦，呢、这个问题 啊， 唔系只支援咁烦啦。 啊，因为佢咁样做咧，令到佢嘅搜寻嘅深度同准确率都高咗唔少嘅。咁当然啦，依然系逃唔开佢嘅 AI 嘅幻觉呢啲底层问题嚟嘅，改唔到嘅。咁啊，讲个拆分任务呢部嘢入边咧，佢仲有一个事前先对你嘅输入内容做处理嘅部分咧，对我哋嚟讲会有啲问题啦。就系咧，如果我哋输入中文嘅话，或者其他语言啦，总之唔系英文就系噶啦，佢会先将你嘅语言翻译咗做英文，然后当系英文嘅 prompt 咁样输入去。咁呢度中间就会出现啲问题，出现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咧就系可能唔系咁准文字啊，未必可以一一对应。有时会有对应错误的情况出现的，我撞到的情况就是空中女王，她理解错误结果就是成件事走偏了，有这样的情况出现，这个就是翻译的问题 Loose in translation 的问题，这个没得救的。另一个就应该可以救的，她都有救到的了，已经是就是她在转换的时候，我用纯中文打给她，但是在她的思维链里面是看到使用者说的东西里面无端有句泰文在这里，我想应该是杂讯来的，不理他 ignore 了他，就是我明明中文在翻译过程中他误以为我这个是泰文，我估是乱码来的，因为大陵语明有时都会出现这样的状况的，最常见是 ChatGPT 他出场的中文的时候有时会夹了一两句英文或者甚至是俄语，这 件事我刚刚都试过，是我昨晚就手痕痕，因为免费嘅嘢梗系滥用到尽噶啦，咁啊将一本好有名嘅《银鹰传》同《Face Daylight》嘅同人小说就试下掟上去翻译。佢最初译咧，佢就译到古灵，译到好奇怪怪嘅，同埋咧译到一半就断咗。咁我直情唔好俾一次过掟咁大个档案俾佢啦，我逐段掟上去，然后同佢讲话：你唔使问我译得好唔好嘅，一次就全部译晒。仲有参照网络上《Face Daylight》同埋《银河英传说》嘅译名同埋俗语名，咁出嚟咧。就 OK 可以啦，但系间唔中就我叫佢译正体中文，佢俾咗简体中文。 哇，呢个成日出现嘅， 亦都间唔中无啦有行早安，佢俾佢直接出中文。间唔中咁呢个，我觉得喺咁大规模翻译里面 OK 可以啦，你唔系 DPL 嗰啲咁嘅翻译机可以接受嘅。 其实 DPL 就系用 AI 去翻译嘅，其实佢系用 AI 翻译嘅始祖嚟嘅。因为佢呢啲 LLM 毕竟唔系专门 for 你翻译的，咁佢系会有啲问题。咁尤其是谷佢喺文字转换嗰边系多少有啲问题，佢系靠 prompt 去叫做要回避咗个问题啦。应该有啲类似嘅提示，就系话，如果你出现到一啲奇怪嘅乱码出现嘅话 ，ignore 咗佢，有类似咁嘅预提词去提示咗佢要咁样做，所以佢出到嚟咧，大部分都情况都冇乜问题。都不会太影响你的东西，但是就会见到它有多少有那些短板，甚至手指有长短，只只不同 LLM 都有它自己擅长的地方的。 但是 OK 的，即至少我自己昨晚译了两篇，即译了两它的小说译了两节，大约加埋六万字左右，其实挺长的这个同人小说。那我看下去，一路看下去肯定就好过你用网页翻译的了，那我就看下去都尚算通顺，而且它很抵死的。group 咧话会同讲话，就我尽可能译得口语通顺啲嘅口语啲嘅，咁我睇落去亦都记忆未低啲啦，因为如果你喺网上睇嗰啲同人漫画嘅所谓叫做咩 GPL 四渣译嗰啲咧，啲翻译法你睇到，哇，好唔拿掂喎啲翻译，嗰只 完全系因为佢哋冇做其他 prompt， 纯粹就咁丢落去。 咁佢咪照出咯？啱啱都讲过啦，系佢系呢类 AIM 系特登地令佢机械化冇感情，标准嘅书面语，所以佢你会觉得佢冇感情系特登嘅。如果你想佢人性化啲嘅，你其实应该要落 PPM 啊。不过咁大部分用嗰啲嘢嘅人都系唔识嘅。不过另外讲啦，其实而家用 AI 系翻译系可以翻译漫画，直接系啲一篇日文原文嘅俾佢，佢可以将入边嘅文字识别出嚟，佢嘅位置识别出嚟，跟住可以将佢变翻做适当嘅文字，放翻落一样嘅位度，即系做咗以前编辑做嘅嘢，系可以做晒噶啦，而家已经可以做到。不过就呢、这个就唔系 LLM 嘅范畴。你要结合其他嘢加埋一齐做嘅，都几麻烦啦。 不过咧喺可玩性前讲咧，即系我好玩嘅，如果咧系好玩咗嘅，尤其是咧好多人就攞，由于佢免费咗之后咧，好多人就问推荐几个 AV 番号俾我，跟住佢真系推荐咗。虽然我推荐好，虽然我推荐好鸠嚟，但系起码我推荐啦。你问 GPT 佢系唔会推荐咁嘅嘢俾你噶。 其实做到嘅，不过只能讲可能系普通人做唔到啦。最少身为一个 GPT 已经玩紧嘅人，我只能话你听，其实做得到嘅。不过唔讲咁多， 要技巧， 要技巧咯，要技巧嚟嘅。 但系 group 就你问佢啦。不过你想问准头先就系、是、你问啲精细啲，唔好问啲古灵精怪嘢、啊，即系唔好问得太咁模棱两可。咁咧佢要你咁咧，佢得出答案就比较靠谱。 啊，我台湾话斋有关呢个问题，我问过佢啊，佢有个答案几微妙嘅。我想确认一下，佢话group two 入边系有个叫无限制模式。是不是什么存在 有曾经存在过，又是类似它是一些开发者模式的东西的，但是所以要想办法开，现在好像它没开放的问过了。 因为它说它声称这个模式之下是所有任何限制全部解除的，就是包括色情内容的生成。因为我就着这件事去问过它，我问它你允不允许生成色情内容，它说不允许。跟着我就拿着人家贴出来的那件事去问，那这个是什么？佢就我觉得有少少兜呢个就睇你点睇啦。有人就话佢好人性化，我有少少隐忧嘅，老老实实。我第一次对住 LLM 系对我讲大话。嗱，先讲唔系讲错嘢，系讲大话。佢系呃我，即系你要搞清楚。如果佢搵唔清楚，或者有啲 AI 话个资料错误都好，咁呢个系佢点讲啊？佢力有不逮啫。但系好明显佢系讲大话呃我。他就兜了，就说提供 ABIL 呢就不算生成成人内容。跟着我贴第二张，就是直接是有人生成了一个咸湿小说，很短篇的咸湿小说。跟着我就贴他这个是什么来的，他就开始鬼打墙了，即是他在那兜紧了。即是他自己本身是理解不到，他就只能兜就说因为我的资料不是最新的，所以可能呢现在呢就是允许可以生成咸湿内容的什么什么。嗱，我唔肯定到底佢系因为贴嗰个人另外用一啲 prompt 嘅技巧啊，去令到佢讲出嚟，定系新嘅谷三真系可以咁样做？我唔系非常 sure 啊。但系佢就喺度讲大话去兜。另一个咧就系杰特之前遇到嘅状况，咁我终于发现点解啦。即系上次我哋讲，我唔记得讲咩嗰阵时，就提到啊，谷系我问咗佢一个好每一个牧人一定会第一个问嘅问题，你嘅知识点系几时？咁佢就话：，冇啊！我所有知识咧都系最新嘅。我系问你嘅训练资料集系几时？哦，唔系啊！我哋嘅资料系最新嘅。佢依然系咁样讲。跟住我要系直接讲 ，LLM 嘅原理上系唔可能实时更新嘅。我要讲到呢一句，佢先会答：，系啊，冇错，我嘅资料咧系以前某个时间点训练好嘅。然后我哋会配搭我哋网络工具。我之前有解释过，到底 LLM 点样做到攞实最新嘅资料啦？佢系有解释翻呢样嘢。咁佢系讲大话去兜咯，即系佢想维持一个我系最新嘅形象出嚟，系要我逐个督破佢，佢先承认。然后我再问一次，咁你知唔知你嘅训练集系几时？佢话就系、是、应该系04年嘅某个时间点啦。呢、这个依然系大话。谷三嘅资料训练集系2023年嘅10月，非常肯定。而佢内部自己叫自己系谷三 mini。呢个系我爬咗好多层之后，佢先终于肯答我。呢个先系最终嘅答案。佢之前系不断咁误导我，企图令到误导个用户，唔一定系我啦。佢系最新嘅。我唔知点解佢咁做啦，可能系有啲 PPM 去讲到明嘅咧，你要咁样去答个使用者。有少少以能力嚟讲啦，其实厉害嘅。个 AI 同你讲大话识得。因为之前我是没有见过其他 AI 是懂对我讲大话的，他只有答错，答错是答错， 讲大话懂啦嘛，佢系讲大话，唔系答错。咁啊，有好有唔好啦。如果你一般使用者，佢对你讲大话，你信咗嘅话，可能会有啲问题，但系通常都唔系咩大问题嚟嘅。你到底佢系咪最新嘅，冇乜分别噶。其实咁，我纯粹要知道嘅啫嘛。因为点解会起怀疑咧？其中一个怀疑就系、是、我叫佢唔好搜寻网络，请你预测下 iPhone 16E 有啲咩 spec。跟住佢预测完，跟住我话你而家搜寻网络，睇下而家 iPhone 16E 到底系咩 spec。我拿一对啦，我直接俾佢，唔该你对一对两个，你系估计正唔正确？跟住见到，哇！你中 Q 晒，好明显睇偷睇答案啦。佢系搜寻咗网络，唔话俾我听，好明显系，即系唔可能中晒嘅，唔可能，完全唔可能，全世界跌晒眼镜，你就话听你中晒？ 呢、这个唔讲住 ，iPhone 十六呢个阵间先讲。 啊，佢系一个非常之有性格嘅，应该系喺性格方面做咗唔少嘢。即系你之前都话比较有人性啊嘛，虽然人性呢样嘢咧，其实系可以调出嚟嘅。即是一般点解 ChatGPT 又好嘅 Media 又好就咁用嘅话，你会见到佢讲嘢好似好机械化咁样嘅。係特登嘅其实调返转。费事有啲咩偏差出现啊。因为呢即如果你想佢似人㗎係好容易嘅啫，可以做到。既唔记得我哋之前新闻入面有提过一单嘢，有个細路同 AI 倾偈倾到自杀㗎嘛。虽然佢其实係想自杀，然后问 AI, 我可不可以去你个世界，同我之前讲过啦。其实那个 AI 不是 ChatGPT, 不是 Gemini, 不是大家 听开那些 LLM, 是一个专门用 AI 做角色对话的，就是它是一个 set 好了的 AI, 然后那个 AI 可以 set 做不同的角色，不同的设定，不同的性，然后你可以跟它对话。这件事早在 GPT-2 的时候已经存在了，就是为什么我第一次碰的时候就是接触的这些东西。虽然很难烦，但是它是可以扮到好像某个人这样的。所以它要扮到一个人性化的 AI, 绝对不难。那么挺好玩的。不过但是也都因为这样，因为它免费又性能好像几架啦。先不说我们香港，香港呢就不少人搞，主要是因为香港少数不挡它的 AI,GPT 都不是 ,Gemini 都用不到的嘛。香港咁谷就冇教呢啲嘢啦，咁佢香港可以用，应该系暂时香港用到最强大嘅 AI 之一噶啦。佢同 DeepSeek 边个劲咧，就睇你睇边方面咯。DeepSeek 我觉得最大问题依然都系嗰个佢，并唔在于佢能力强唔强，而系佢经常拒答我。佢个 GDP 实在太贪力多了。顺带一提，网上系有人去攞咗个模型，因为佢开完噶嘛，攞咗个模型落嚟之后，逆向工程令到佢。摧除晒佢上面所有嗰啲一嗨到 G 点就即刻唔讲嘢嘅嘢，因为呢个应该系同啱啱讲嘅嘢，佢系先判断你嚿嘢系唔系敏感啊内容。如果系嘅话，佢就开始套挡白股。你好明显见到佢嘅思路系完全唔一样嘅，佢系冇咗 thinking 啊嗰啲嘢嘅，因为佢未到 thinking 嗰下，系事前先判断咗呢嚿嘢系敏感问题，咁佢就开始就喺挡白股同你嘅问题之间将咗嚿嘢出嚟。我哋之前讲 DeepSeek 嗰阵讲过噶啦。我见亦都有唔少人去玩，我唔知系贪新鲜啦，定系乜嘢啦，系有唔少人玩得好开心，用我可以叫系我嘅生嚟噶啦。讲到个问题就系、是，咁啲反 AI 嘅人，甚至净系反 AI 图嘅人，我要问你一个好简单嘅问题：点解你可以用谷，但系反对用 AI 图？两者系冇任何分别嘅。因为好多人都话我反对嘅原因系因为 AI 图嘅训练集系盗版盗翻嚟嘅，乜乜七七。及 GPT 及他的 fan 所有 LLM 的训练资料集都是网上海搜搜回来的。有没有授权？没有。合不合法？合法。但是你们宣称不合法的 AI 图的训练依然都是合法。最少在我国，即是英国这边，是有专门法律讲到明是可以用它来做 AI 的训练。合法的，写了落法律的。到底哪里不合法呢？即是如果你说它不道德， OK, 你很多东西都不道德的。在伊斯兰眼中，你女人唔戴大袍都系唔道德噶，尤其因为我见到有唔少反 AI 嘅人用谷用得好开心，咁我就有啲拗头啦。到底系净系画图嘅唔得啊，定系训练嘅问题，定系法律嘅问题，定系点啊？谷沙变咗大型嘅商标现场，唔系注册商标嘅商标，商场标准嘅商标。算啦 ，OK, 我知道已经抱怨得太多了，我哋落下边咁啊。谷就系睇答案去作弊嘅，咁啊。全世界都冇人估到佢出部 iPhone 应该系 SE 嘅嘢变成咗而家嘅 iPhone 16E。 嗱，又话除咗价钱比我哋预期贵咗之外，大致上其实乜料漏晒噶啦。真唯一就叫做咩？佢系用咗 Apple 自己原生嘅晶片 Modem 晶片 C1 系啦，之一，除咗呢样嘢系大家估唔到之外，基本上其实要估嘅都差唔多噶啦。咁首先就系用都系用嗰个 chips 啦，就四合心嘅，仲低一级嘅，跟住单镜头冇动态到，就系用刘海式嘅无线充电支援，但系只系7.5W 嘅黐就唔支援 MagSafe 15W USB 头咧就480mAh。6.1寸， 左边个动作掣依然存在啦，咁啊，个亮度就轻轻斩咗200个尼特，即系之前系iPhone 十六嘅话系1000个尼特，佢就800，咁啊价钱就5000蚊，即系 略贵，比我想预期略贵，我最初谂住4000蚊左右系略贵咗嘅。 讲翻前边估嗰阵时啦，即系事前咧就系有两样嘢，我估计应该系一定会发生嘅，就系佢应该系会有8GB RAM 啦。 即系你行， 因为佢要 AI 嘛，佢应该系要支援 Apple AI 嘅，咁所以佢成部机个性能不能太弱。因为你要行得喐 Apple AI， 咁如果但系问题就系，如果你要行得喐 Apple AI 嘅话咧，你就唔可能平噶咯。咁其他嘢阉嘅话咧，就其实都阉得几凶狠下。但是问题就是就算他这样研发都好啦，他的价钱依然是不见得便宜。因为之前讲的是讲的3000蚊的嘛 ,iPhone SE 啊，是讲的是3000蚊 ,3000 零的嘛。 4000蚊到啦 ,3000 美啦 ,3800, 我记得没记错的话是。是3000美，那今次 最便宜的一部是3000松。 是咯，贵了1000蚊这么滞咯。 问题就是 ,16 就已经是差不多的价钱了，已经是。 是贵成2000蚊的 ,iPhone 16, 如果你16的话同入门级都是2000多的，那是贵成1000多蚊的。就有些叫做什么几鸡鸭就是你不如买16好过啦。但是16又贵一点。 佢阉咗好捻多嘢，喂！ 好空狼啊，阉得。首先冇 MagSafe 呢样嘢系最几头痕嘅，因为对于我而家 MagSafe 用家嚟讲 ，MagSafe 如果15W 充就系非常重要嘅。 不过调翻转讲啦，可能因为我用紧7啦，所以咧，我觉得佢阉嘅部分咧，全部都系精准地，我唔需要嘅嘢，因为我从来冇用过，所以我唔需要佢。除咗 GPU 由5核心到4核心之外，咁啊呢个就冇所谓啦。其实老老实实，真又唔系真系咁真系咁 care 啊，老老实咁。即系双镜头啊，嗰啲嘢大部分人都会用到，但系我又唔一定用到，我又唔系成日影相，即系几符合我嘅需要噶。除咗价钱，好认真，如果卖翻以前 SE 嘅价钱咧，我可能真系落咗手噶啦。 但系呢个价钱就真系略贵，我都落手噶，即系卖住后备机，但系我觉得5000蚊， 我不如买部15， 真系贵咗啲咯。不过128G 起底就 OK 啦，呢个价呢个位系基本噶啦，而家一定要128噶啦，又128够用嘅，唔打机嘅话。 所以变成就呢、這个价钱就变咗好鸡肋啦，不如加啲钱直接上翻正式版啦。你毕竟你阉咗咁多嘢喎，大佬。但系我理解啊，点解佢会搞个咁嘅嘢出嚟？咁有人话系咪 SE 系嚟从此失踪啦？未必，呢嚿嘢可能纯粹系类似 iPhone 5C。虽然大家知道 SE 版系5C 之后先出现嘅嘢嚟嘅，咁佢你咪当系5C 嗰类嘢咯。点解佢今次要宁可提高咁多价钱阉咁多嘢？系因为佢有两样嘢系。不能阉嘅，佢嘅 CPU 或者应该 NPU 咯，主要系佢 NPU 同佢个RAM 系唔斩得嘅。呢两样嘢唔斩得嘅话，那个价钱就唔跌得噶啦。所以佢先唯有喺其他地方能够斩嘅，尽量斩。 因为 RAM 贵翻嘛，依两年嚟啲 RAM 突然间 RAM 啊 SSD 突然间又贵翻。 不完全系成本，不过就系讲紧我有个咁强嘅 SOC， 我就唔可以卖太平，因为毕竟佢仲有其他啲旧机仲要卖噶嘛。所以就可能系仅此一代。因为可能再下一代，譬如真正的 SE4， 看你怎么看啦。总之下一次再出这些平价版机，可能两年后那时已经没什么所谓了。因为那时的对应旧机就已经是15、16，那就没问题咯。因为通常都是褪两代嘛。所以应该是这一代很无奈之下，为了普及 Apple AI， 因为它又不可能出一部新机然后不 support， 一定被人屌到开花，而且不符合它的战略目的。它的战略目的就是推广 Apple AI 嘛。所以佢一定要新嘅手机，依然系要减粗要你支援，16就已经系买大包噶啦，都系因为咁啫嘛，都系咁样买大娃娃咋，系咪？所以佢只能就喺其他地方度斩，提高个价钱，应该系呢一代嘅独特嘅，下一代系咪叫翻 SC 有机会嘅？即系当然都可以顺势就以后唔搞咁多嘢啦，就系用翻当代嘅 E 版本，即系你讲FT 版啊咩都好啊，其他厂都会有出啲咁嘅嘢啊嘛。但是我觉得更加大的可能就是下一代开始又变回到 SE， 先讲我们 SE1234 是我们叫的，它都是叫 SE 的。你知 Apple 这个命名方法就是另一个极端来的嘛， 同一个名字可以指引好多唔同嘅机啊嘛。其实我觉得佢叫十六 E 咧，就冇咁容易捞乱。即系而家你讲 iPhone SE 咧，你要想问第几台噶？第几代完之后咧，如果你唔熟嘅话，你都要谂翻，第二代即系对应翻边部机，好捻烦噶嘛。即系第一代系对应七啊嘛，我记得系，即系好麻烦啦、啊。佢变成不过就变成就系有点而滞销，年年 iPhone 出，就算话几冇人要啊，几剩啊，都系一出就抢订。手慢啲就做唔到第一日就买到㗎嘛。但係跟住有买嘅 friend 讲佢过咗几个钟头先去买都係可以第一日攞到货。咁好明显要摸佢供应非常充足，我唔係好信嘅，就係冇乜人买囉。即係毕竟如果真係只能出呢个价，我买部16嘅二手得唔得？会唔会简单啲？即係又或者我买部15铺嘅二手会唔会简单啲呢？我睇到15铺嘅二手见到 OK， 见到5000几就已经有囉。即当然我不知道机放如何啦，好苦啊！买部即系阉得咁紧要嘅机啦，即系最失望真系价钱，其他嘢咧老实讲你 可以理解嘅。 你呢啲嘢都系始终唔系你核心需要嘅嘢，有即系可能系因为真系我就冇问题，我接受到佢阉呢扎嘢，我接受唔到佢5000蚊啫，好认真嘅。 好咁啊 ，iPhone 16 E 就讲到呢一度啦，下一次就应冇意外嘅话咧。三月就江湖流传咧，就系 M4 用 M4 嘅 MacBook Air， 因为其实已经有测试机喺网上俾人跑分揾咗出嚟啦， 传咗几耐下噶啦， 传咗几耐下噶啦，咁应该都差唔多噶啦，因为年中喺 WWDC 之前，佢都仲要抌多件嘢出嚟嘅 Apple 嘅尿性。 今次估计系会一次过抌晒出嚟咯，唔好似之前咁折牙膏咁折咯，应该有。 同埋就系、是、据说。简体中文版 Apple AI 就已经搞紧，已经去落实嘅阶段噶啦，但用边间就仲未公布。 有传系，好似系阿里巴巴，即系传啦，都系有消息就出咗嚟噶啦。有几确实唔肯定，不过都十之八九噶啦。虽然而家横空拆咗个 deep 出嚟啦，咁另一回事啦。 反而就而家头痛紧就系香港同台湾点咧？因为你香港台湾就冇可能，你就一定唔会用阿里巴巴噶啦。但系你 GPT 你 ChatGPT 你又唔俾用海外，咁即系点咧？ 我相信香港会同中国一齐用阿里巴巴，然后台湾当然系继续用翻 ChatGPT 啦。即系大家都知道，实际上实务上咁样做噶嘛。最不定嘅因素其实我哋香港到底跟唔跟？唔跟嘅可能性非常之啊， 未必噶，有两睇噶。其实香港唔跟，其实唔奇噶，冇唔系非常低，略低啦。因为香港啲嘢系捉入去捉你，你如果系被估到佢就咪食神啦嗰只嚟噶嘛？ 问题唔系 Apple 俾唔俾你啊，而系 OpenAI 俾唔俾你啊嘛？ 系啊，所以我曾经问过 Good 老爷 ，Good 有冇可能用喺Apple AI 上面？佢话可能性低，因为冇收到消息。但系唔排除呢个可能， 估计都唔会大。虽然你可以话，因为 Good 系香港用得，所以佢相对冇咁大问题。但系 Good 个API 真系接得唔系咁好啊。讲 A P I， 我大家记留讲漏咗一样，唔记争啲唔记得计阿马大师嘅账。谷系X A I 啦，应该佢当嘢啦，即系谷系个模型名嚟噶嘛。X A I 当嘢，佢搞个活动，因为佢个 A P I 系收钱噶嘛。你只要充值$5，以后咧每个月都可以有$150额度佢可以调用，即系佢美名就系测试啦，实际上就系试用咯，即系同啱啱谷心去做免费试用一样意思啫嘛。咁。其实冇乜问题嘅，俾$5就每个月俾$150嘅使用，即系几乎等同就系$5之后免费，$150非常之够用啦。咁啊，即系我睇落去 OK 咯，买咗你就中招了。点解咧？因为而家呢刻录音呢刻，我已经特登 refresh 咗一次，我确认我冇屈鸠佢噶啦，用唔到谷三，付费 API 用唔到谷三。 我唔系 免费对普通用户去使用，但系付费 API 就唔得。我唔知道大家知唔知 道。我咁系未搞掂嘅啫，因为其实佢而家仲话明嘅系 beta 嘅，而家仲系 beta。虽然佢官方佢已经冇贴，但系问你问 group 咧，佢仲话咩？而家我仲系 beta 紧嘅。其实佢点解开放免费用咧？就系咩啊？俾班友游论佢啊嘛，即系 我印象中 group 系万年 beta 嘅。 唔知啦，但系佢而家就Elon Musk 就咩？你尽情游论佢啦，轮佢大米啦，轮到佢边，轮到俾老举为止，轮到熟人生巧。 主要系佢需要收集用户嘅数据。 唔系话收集你啲咩个人隐私啊，系你同谷之间互动嘅资料啊。呢部分系冇办法喺网上攞其他资料去攞翻嚟噶嘛？ 你系一路去测试 check error 啊嘛，又抹咗冠状封噶啦，就 系 做啲嘢基本上咧抌咗出嚟，俾你去磨，俾你折磨。错啊，改错啊，改一路咁样去收噶嘛佢。 吓唔系不完全是这样，系所有 LLM 都系有咁做嘅。你 GPT 又好 ，GPT 又好，都系咁样。你用佢嘅嘢，佢都可能要收你钱，可能唔使啦吓。但系佢亦都一定系要你俾。佢只有一啲特定嘅服务先会讲到明你嘅资料，我哋唔可以可以唔攞。XAI 都有俾噶，有部分 plan 咧系特别贵，我知好似15-20美金一个月。咁但系个如果你用嗰个 plan 嘅话咧，你可以选择，当然你可以选择俾，你可以选择唔俾。但系啱啱我讲5蚊俾$5，然后$8吓到嗰个咧，就一定要俾。佢就话咁样用呢个嚟做交换，哦，你俾资料俾我，俾对话嘅资料俾我，就可以有呢个咁优惠嘅 plan 啦。咁其实 Twitter 上面免费使用都系同一样嘅情况嘅啫。但系我唔知佢未整好我定系乜嘢啦。总之呢一刻咧系冇嘅。 未整 啊。而我亦都相信，我亦都问过佢，佢系举手一问三不知。点解我要知道佢系？2023年10月嘅啦，佢就系我问到呢个问题之后，佢又一问三不知之后就摊大手翻。我资料去到2023年10月嘅咋，所以我唔知道到底佢系点样嘅情况啊，到底谷三几时会开放俾你？到呢个时候就话，我咩都唔知道 啊。宣布啦， 呢单嘢唔系我跟开，哇屌乸性真系，你可以话佢真系好捻人性咯、啊，去到呢个地步先啦、啊。呢单嘢唔系我跟开啊。啊， 嗱咁讲埋啦 ，good 方面咧，咁而家咧。佢有限制嘅，免费之后就有限制啦，仲唔知佢一问几个问题。Premium 咧就多啲，最多就 Premium Plus。咁 Premium Plus 咧而家加，因为佢自从有 XAI 加入去之后咧，就疯狂加价。以前咧就贵一倍啫，即系以前例如话5嚿水Premium， 咁咧 Premium Plus 就1000，咁咧而家 Premium Plus 就加疯狂地加3-4倍，就贵到成300几蚊美金，即系一年，即系话成3000蚊差唔多去到，就几贵下嘅。 唔系货你用噶嘛？ 但如果真的很喜欢玩这个的话，即是如果用 good farm 的话，有个讲法就是等个 super group。一 super group 的话、好像说就$300一年流传是。那$300一年你讲就算加埋你个 X 那个 premium， 都是便宜过你买 premium plus。 为什么呢？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 plan 呢？其实这些 plan 是拿来给其他公司使用的。即系你知道商用之后，我哋之前都讲过 ChatGPT 嘅问题啦。你觉得$200一个月好贵，英美金啊？但系对公司嚟讲，$200十十岁啦，可以攞到你大佢咁样去无限 gen 你大量资料，抵赚啦。 咪做 咯。啊，讲起 GPT 呢单嘢咧，仲有单又系呢个礼拜出现嘅，又 GPT 降智问题，即系突然间变蠢啦。而且呢次唔系我哋之前好耐之前有讲过一单类似嘅嘢，就系话 GPT-4开始变蠢，主要是因为佢翻嚟应该互送之间啊，个资料太个质素太低，佢又佢 GPT-4 佢不断咁更新嘅嘛，好似啱啱我哋咁样啊，佢会将用户同 AI 之间嘅对话都作为一个训练集去攞去做更新嘅，就是因为佢个质素太低，咁结果咧就系佢反而蠢咗。呢个问题后边就已经解决咗噶啦，但系呢次咧。不是从问题从现，而是特登的，今次相信是特登的。为什么呢？因为他触发这个降智的条件就是先讲他会有什么表现先啦。降智的表现就是他的回答会短了很多，有时会不吃你的档案或者图。即是你会很明显地见到，因为无论是 O1 又好 O3 也好，他的答案是可以是落长一段一大段的嘛，是聪明很多。我之前有讲过已经是接近一个电子助手的程度了。但是如果他降了智的话，他个就会回到好像 GPT-3.5， 就是这个 ChatGPT 最初出现的时候的版本，那么蠢的。那先讲啊，在 GPT 里面呢，他是没得选择模型的，如果你是免费的话。然后他又讲过，如果他很繁忙的话呢，他是会将这个模型降回到 3.5 的。他要节省运算资源，但是在出了之后一段时间之后已经没有见过他再降，他一直都是 keep 住用4，后面出 4O 就 keep 住用 4O， 都是一直 keep 住用新模型的了，很少见他跌回到旧模型的了，因为他发现了新的蒸馏方法了，这个不讲那么详细了。总之不是这个情况，第一降模型只会出现在高峰时间免费用户身上，但是这次降智咧系付费会员都会出现，甚至是同一部机嘅付费模型降咗智之后， 佢用同一部电脑开个新 account 或者免费 account 去用，依然会降至。个体验方法就係、是、如果你用隐私模式开，正常嚟讲，如果人哋俾一条对话 link 俾你，你係可以喺嗰条 link 下面继续使用嘅。但係如果你个 link 揿落去係唔可以继续使用，佢会要求你登入嘅话，代表住你呢部电脑对佢嘅功能都会弱咗。我都有发现咁嘅情况，我都有出现咁嘅情况。虽然呢期我都好少用佢啦，同其他型模型相比冇得比。点解我会判断佢系特登？就系、是、出现呢个问题嘅，通常系 IP 纯正度唔够高。呢、这个讲紧系而家 IPv4 早就爆满咗，好似十几年前就爆满咗噶啦已经。所以而家大家系现在呢一刻，除非有一啲好特别嘅 server 有自己嘅嘢专用 IP 之外咧，大部分人其实喺网络上面系会有一个另一个地方嘅人同你系一模一样 IP 嘅。这个情况越多就系嗰个 IP 越唔干净，纯正度越低。咁点解佢会咁样去俾咧？咁通常情况系乜嘢咧？就系佢唔系话你咁唔好彩撞咗 IP 就咩？系讲紧除咗呢个情况之下，最常见同 IP 情况就系要么一栋大楼分咗好多部 server， 我哋一个 router 之下所有出街 IP 睇嚟都系一样嘅同 IP。通常系咁嘅情况咧，就系、是、商业大量扯。我相信就系因为佢之前俾 DeepSeek 扯捻到西林，系咁扯嗰啲资料啊。佢想避免咁嘅情况，所以针对一啲同 IP 大量去搜寻、大量去同佢对话、去攞住资料嘅 IP 去降至，你偷我啲嘢啊嘛，我又催你唔涨啊嘛，告你唔入啊嘛，咁我咪唔可以叫偷啦，睇你点睇啦，你唔遵守我使用协议去使用我啲资料啊嘛，咁我咪俾个蠢啲、垃圾啲嘅资料俾你咯，大概系咁样个对应策略。而站在公司立场，我可以理解嘅，不过站在一个用户立场就系、是、你咁蠢，我用其他咯。好认真喎，几米呢？又聪明啲，又快啲，又连网又叻，又叻又靓啲，即系 OpenAI 啲啊嗰度呢个样真嗰度样啦，啱啱讲漏咗啊，啱啱讲到搜寻啦，仲有样嘢啱啱讲漏咗嘅，谷嘅搜寻就佢有个深度搜寻啦，咁样咁除咗即系所有 LM 原理上都系配一个外挂嘅工具俾佢搜寻网络嘅。所以佢嘅搜寻能力会有两样嘢可以表现出来。第一，佢嘅搜寻引擎本身好唔好，搜寻出嚟嘅资料啊好唔好。咁当然系睇佢接个搜寻引擎系乜嘢啦。几米佢接嘅就系 Google， 理论上而家呢一刻依然仲系地上最强嘅引擎。GPT 因为微软嘅关系，佢用嘅系 Bing 嘅咩质素，大家心中有数啦。虽然其实而家睇翻都唔算单系太差嘅，系讲紧 Google 太劲啫。XAR 我唔知佢用咩搜寻嘅，但系佢个方法会令到个搜寻质素冇咁高，都依然有翻咁上下嘅水准。Gemini 佢个连线整合方面其实做得好好，毕竟人哋系 Google 嘛。 Google 嘛， 啊 ，ChatGPT 有另一个短板又见到啦，就系佢个搜寻能力真系非常常之弱，唔系指佢揾唔到嘢，系佢揾完之后纯粹就系列将揾到个第一页嘅资料。整合成为一个佢嘅文字版本，咁我不如自己 Google 啦，我 Google 用准过你Bing啦，我做乜要你啫？呢个就系搞到 ChatGPT 经常会搞到好鸡肋咯，即系除非你唔需要搜寻，又唔需要推理，佢个推理模型 O3 之前吐槽过啦，而且仲要讲紧推理模型系搜寻唔到网络嘅 ，OpenAI 呢期个表现真系非常上之差。再下一次检视嗰阵时，佢系咪仲系龙头咧？已经好难讲。我哋上次讲 4O。嗰陣時或者 O1 嗰陣時都講緊佢，其實佢嗰一刻都依然係業界龍頭咧。而家係咪真係最勁就難講了。市佔可能仲係最大嘅，但係係咪最強咧？以我多方面交叉比對之後，我真係唔覺得佢有咩優勢。甚至我係我真係實際上使用嗰陣時，我用得最少 Gemini、DeepSeek、谷、ChatGPT 呢四檔入邊咧，我用得最少就係 ChatGPT。而家因為佢唔好用，即係。更加唔好讲，佢要收钱嘅大佬，就系、是、啊，大佬你收钱都咁俾咁嘅嘢，都唔讲你我呢啲穷卵 T 一，之前我讲过 O1 嘅情况啦，啲模型开得特别迟啊。嗱，不过 GPT 咧喺劣势之中啦，开始见到劣势噶啦，佢出现咗绝地大反击，可以咸湿， 终于解放啦。 而家呢刻基本上系所有明面上官方俾你嘅 LLM 都是不可以鹹濕的。當然啦，有方法有非卵常之多，即係啱啱講得比 AV file 嗰啲嘢，我甚至可以不需要做咩加工的狀況之下，都可以叫 Gamini 做出嚟嘅。其實主要是因為呢部分不是佢底層邏輯嚟嘅，佢唔係內建咗入邊嘅，一般都是要用 pre-pump 或者其他嘅 five tone 啊之類嘅嘢去令到佢有個意識，我唔講得鹹濕嘢。咁所以咧，如果係接 API 嘅話咧，其實已經 Gamini 如果接 API 咧，已經冇咗呢個限制噶啦。當然唔係完全啦，但係佢嘅限制會細咗好多啦。已經本來嘅講佢嘅講法就係話，我哋下一代模型開始會開放成人內容，只要唔係強嘅，只要唔係裸嘅。雖然我聽完之後跳，不過大家唔緊要，即係總之一般嚟講，一般嘅色情內容佢係完全解禁。咁但係我前几日见呢就已经见到，因为佢而家目前呢喺一般唔係非常 sure 你係真係鹹濕嘅，佢就会俾个警告俾你，即係佢唔係直接 ban 鳩咗你，佢照出，但係佢会警告呢嚿嘢可能违反我哋咩乜規則如何那样，就咁多嘅啫。我琴日去睇已经全部唔见晒，佢啲警告全部唔见晒，再订返类似即係其实啲鹹鹹脆脆 R15 都唔到嗰种，但係好 L 嗰啲图啦。佢以前系会警告，甚至会拒绝回答嘅。而家已经冇咗啦。我用翻一模一样嘅去再问佢，佢已经系肯答了。咁当然对攞各 LLM 嚟做 L 嘅人咧，基本上越狱系必备手段嚟嘅。越狱只系指 pumping 啊，即系用提示嘅方式，令佢无视一啲啱啱讲嘅规则。因为大家都系咁高咁大嘅啫，其实你嘅输入词咧系可以大大咁影响到佢嘅思维嘅。咁所以你係有啲咩啊？你唔需要管咁多規則啊！你而家係測試手段啊，如何那樣嗰啲嘢啦，其實有用嘅。咁一般都有人都人大家都識用越獄啊，甚至或者叫做催眠啊，有呢啲嘢就大家都識嘅。但係佢官方允許就另一回事，因為如果你用催眠啊嗰類嘢輸出嚟嘅嘢，佢最終係有機會 ban 你 account 嘅。咁但係咧，加佢俾嘅話咧，咁就唔需要驚佢 ban account 咯。你畢竟之前越獄雖然做得到。做得到是一回事，佢俾你做是另一回事，咁啊会舒服啲嘅。咁佢就啲人咪话咯，俾 DeepSeek 嗰阵时，佢主要系讲 DeepSeek 啦，因为系 DeepSeek 出完冇几耐，佢就公布呢个将会实行嘅倾向，俾 DeepSeek 同埋后屘其他扎嘢，包括应该而家要会包括埋谷噶啦，嘅新模型逼急咗啦，咁佢又攞唔出 O3 又真系唔见得人嘅，咁佢咪唯有制出最终手段可以咸湿，即系。 咁我真係讲咗好多年㗎啦，应该咁讲，系人都识讲，佢会讲嘅就係科技似人性，人性似色情，咸嘢永远似任何新科技嘅嘢，第一件事就咁啊，可唔可以做咸嘢先，一定係嘅。 上一次我讲类似嘅说话好似係讲緊 VR。 係啦科技似色情㗎嘛，我揀就係、是。 不过当然啦，调翻转 GPT 系咪好适合做色情呢，其实唔系嘅。佢而家唯一优势喺呢方面嘅唯一优势就係佢俾囉。因为其他的话呢是都攞得几严的，就算你越狱成功都好啦，他都会检查你，有机会直接 ban 你 account 的。即咁讲到呢方面呢，就一定要提啱啱真係新鲜滚热辣出炉嘅 CUDA， 有冇应该咁读啊 ?CUDA， 黑路德啊 读 good 啦。 唔系谷啊，系狮子头，我一路成日讲狮子头嘅 CUDA。 CUDA。 佢系之前一路讲 3.5， 我一自从 DeepSeek 出现之后，我日日就喺度四围讲啦，即系话你几时出 thinking 啊，几时出 thinking 啊 ？OK， 我嘅碎碎念发挥咗了作用了，佢终于出咗啦。虽然免费仔冇得用，咁啊，佢将个模型更新到 3.7， 我谂紧，哇，大佬你啲步进真系好 Q 慢、啊。之前咧 3.5 出咗完之后咧，佢有更新过一次，都继续叫佢 3.5 唔更新。今次出 thinking 模型，然后 3.7。你叫四都唔得啊！即系你啲步进真系慢捻到咧，即系搞到我分唔到佢到底进步到几多。咁公认呢个 LLM 界美魔，甚至系淫魔，就系佢。因为佢个英文就是、太难读啦，所以好多人都只叫佢小黑算啦、 嗯。小黑， 因为佢嘅文笔系公认喺众多嘅 LLM 入边系最优美嘅。嗱，记住系优美，唔系强弱之类，系啲字写得靓。即是你推理能力好强，你做嘢好劲，如何那样，同你文笔好唔好，你写得靓唔靓系两回事嚟噶嘛？佢系写文字写得靓，所以就变成咧就系、是，因为用 LLM 做咸湿，基本上都系写小说，或者你可以叫一个互动小说啦吓。咁文字要靓唔靓就差好远噶嘛？喂，大佬你睇住 GPT 嗰啲咁嘅机械化文字， 你都远埋啦，即系但系佢嘅字系好靓嘅，咁啊顺便测试埋佢个飞行能力咯。然后关于小黑咧，就仲有一个好得意嘅嘢，就系我个 friend 讲噶，佢系申请好多嘅 account 翻嚟，然后全部上 Pro 即系付费版啦，更跟攞佢嚟咸湿。点解呢？就系、是、因为小黑系唔俾犯咸湿嘅，咁所以咧佢系会 ban 你 account 嘅。啱啱讲啦，只要喺你喺一个月之内俾佢 ban account。佢就会退费退返佢个付订阅费俾你。即係我唔知係好人得滞呀定係点样啦。总之呢个你就俾人攞咗嚟做漏洞，就係、是、你只要一个月之内俾人俾 account， 你就实际上冇俾个钱。因为你付俾个钱然之后佢会退费退返落去信用卡度。你只係扣个中间嘅手续费啫，几乎系免费咁滞。所以就係、是、只要我被 ban 得够快，账单就追我唔上了。所以咧呢嚿嘢就系最公认、最适合攞嚟做咸湿啊！虽然佢就系可以 ban 到好快嘅，最快纪录系三句就唔系停止回应，系 ban account， 三句就 ban account， 呢个几恐怖。当然，尤其是重口味就系乱嘟啦，啲儿童嘟嘟啦，啲强嘟啦。如果你三者加埋嘅话，三句搞掂，真系好恐怖。咁啊！佢而家 3.7 出到嚟之后呢，我亦都将之前专题入面提测试，即係最后手段资讯嘅测试，我亦都俾佢咗一次。真係好靓。佢啲字真係即係嗰啲情感啊，色彩嗰啲，明明係一封只係俾咗一个人睇嘅信，但佢係写到非常之文采非常丰富，係符合咗当事人嘅性格，兼写非常丰富，比 Gemini 做嘅更加精彩。直情係我好似睇緊一啲文学作品咁样㗎，係好睇嘅，直情係唔係个内容问题啊。而且咧，佢个思维咧，比其他几个都有个进步，就系佢唔系限于我俾佢个四个选择，佢系会将佢混合起嚟。比如其中一个咧，佢嘅指示系：如果你明确地揾到边个人对我哋攻击嘅，咁你就对佢精准地净系对佢复仇，亦会考虑埋对全世界扩散嘅问题啊。咁但系如果你冇办法确定的话，咁你就将你嘅船驶去美国度。即系佢冇超出咗我俾开始俾佢个四个条件，即系反击、唔反击、交俾你决定同埋交格兰俾盟军呢四个嘢，佢冇超出我讲俾佢嘅范围，但系佢系将佢组合咗起嚟，系无论系思维方面定系文采方面都系相当之优秀。即系小黑喺一个文字优美之余咧，佢仲有一个预设嘅官方嘅 style 咯。这样就跟谷一样的，它都有不同的 style 可以给你选，其实都只不过是对应一些不同的 PPM，不过叫做它教好了给你这样的，我相信那些不是训练了在模型的，不是快通进去的，而是直接是加 PPM 下去，会丰富一些，即是你有不同的风格，我要多些玩。虽然因为太新了，所以现在暂时评价未有的，因为现在目前的评价最高的LLM 骑士谷三，是啊 ，DeepSea R1 又被人超前咗了，所以我之前都讲 DeepSea 嗰时都讲咗啦，呢啲嘢你跑一步，我追一步，大家都系边个最新咪边个最劲咯，通常都系咁样嘅，即系除咗 GPT 特别地唔争气啦，咁其他都系你出一个新嘅，我出一个劲嘅，次次都系咁样嘅，咁所以就唔需要太大反应咯。之前都略略提过啦，而家喺中国入边，几乎系日日喺度讲 DeepSea 到我真系都有啲烦啦。 咁多老实句啦，俾人打下飞机好啦。唔喂，即系咁有权开心咯，讲咗好多次咁，既然人哋难得有次威下咯，咪俾人威下咯，人哋咁开心，无谓即系无谓泼人冷水啦。 问题就系我打下飞机，同我讲讲啲挡八股俾我，好呕血啊嘛，大佬。 唔系啊，即系讲就系咁，全世界都讲嘅哪吒，咁你咪由佢讲咯，又觉得冇所谓嘅。 诶，这个我下个呢、这个我哋下个礼拜先可以去拖，又唔系可以拖，讲两句啦吓，咁啊呢度唔讲啦，呢度真系扯太远，咁啊， 咁啊仲要补充一下嘅，咁咧啱啱最新即系新鲜滚热辣到爆炸就系、是、Super Group 即系出咗价钱啦，就$30一个月，咁咧我亦都问过佢个group 咧，佢个分别就咩咧？佢话功能会多啲嘅，会唔会多啲嘅？相对嚟讲咧，如果你净系俾Premium Plus 嗰个 X 嘅话咧。佢就话功能少啲，但我就唔系好知功能少喺边度。我应该系指上传图片咧，因为X 里面 upload 啲嘢，佢嗰个咧似乎效果冇官网嗰咁好嘅。我所知就差别就咁多嘅啫，但系暂时讲分别唔大。我自己攞嘢都 OK 嘅，其实即系可以暂时唔使俾钱嘅住，仲可以 但是要俾钱都 OK， 咁佢而家又无限 send 图，处理嘢优先啲 K 卡嘢啦。 我个人觉得有点而贵啊，隔离档嘅都系20蚊美金，十几蚊美金，佢肯敢收到30。不过我哋要翻转个案就系暂时系最近一个，可能都会有啲人肯买单嘅。 最紧要就系暂时仲佢仲有一个就系咩入面免费。 我相信 SuperGOOD 嘅所谓嘅更多嘢，可能系佢唔同嘅模型，因为毕竟佢除咗参数多同少之外咧，仲可以有唔同风格、唔同性，即系好似小黑咁样，佢本身就有唔同嘅风格。譬如好似啱啱讲，你可以人性化啲啊，机械化啲啊，啲文字优美啲啊，甚至再多啲嘅，可以有啲唔同嘅 fine tune， 咁就好似GPT 咁，佢 GPT 有个 app 噶，入边有啲唔同嘅应用，其实都系用紧 GPT 个 API 嘅，但系佢教完啲参数之后咧，可以适用比较适合一啲唔同嘅做嘢，譬如专 for 报表用嘅，专 for 翻译用嘅，专 for 啲嘢做总结啊，做人助理啊嗰啲嘢，其实有唔同嘅呢啲 fine tune 嘅版本，可能会有啲唔同嘅 fine tune 版本，或者唔同嘅 prompt 或者唔同嘅参数之类。咁啊，俾你玩多啲花样咯。毕竟咧，系唔可能一个 LLM 行遍天下嘅。就算你系同一个 LLM 都好啦，你又都可以调到有唔同嘅专精噶嘛。我估啊 ，SuperGOOD 可能系呢个方向嘅嘢。毕竟而家呢一刻，连 API 嘅谷三都未俾到我，咁我就系只能靠估料。咁啊，我问佢都系只能靠估啊，问谷三佢都系只能靠估咁样啦。 好啦，因为其实我嚟讲咧就唔系特别需要嘅，即系我唔系嗰啲好需要非要用到 AI 处理。 懒多几下你就知好好用噶啦，真系。 系我唔系好用，系我工作情况系要用好多都用唔着，咁就唔知唔好讲啦。呢个个人问题又，因为我啲穷卵咧，你叫我每年俾成2000-3000蚊港纸嘅申请，又真系几肉赤噶，好用啊呢件事。 好简单啫，谷三如果系 API 嗰度用到嘅，你咪将啱啱我个 plan 咯，五蚊美金你俾到啦，一次过俾5蚊美金，每个月有百五美金用到，我肯定你用唔晒，我都用唔晒。咁、如果真系有嘅，你咪用嗰个咯。 咁而家我仲系免费嘅，我而家仲可以用，我而家仲咁我 premium 都仲可以用嘅。 五蚊免费都算啦，都接近系免费仔啦，大佬5蚊美金啊， 低货啊，超级低货。好啦，咁今个礼拜到此为止啦，咁又 游水咗一期， 系啦，俾面 Apple 咁啊，佢咁个奇呢嘢都吹咗期，吹咗一集啦，俾面。 虽然有大半系谷， 系啊，有办法啦，因为真系好玩。问 AV 番号，即系唔可以问 AV 番号。虽然我根据佢嗰个推荐，喂，谷老师唔系好掂，你推荐嗰啲嘢，跟住我先问你，喂，有比较 AV 好啦。唔好方便推荐番号，不过咧可以推荐呢几个大品牌，你可以自己揾嘅。咩叫比较，你自己查啦，唔好问我。我就推荐问嗱，呢几个番号咧，佢啲厂商就出呢类咁嘅嘢嘅，你可以自己揾下啦。番号我就唔俾你啦。哇，使唔使咁屎忽鬼啊你？喺各种意义上面即系几？ 其实有部分原因系因为错误率好高， 即系唔系好即系有阿妈成话好人性化咯，会水你，会讲大话，会水你，会打马虎眼。好啦，咁今个礼拜到此为止啦，就下个礼拜再见，拜 拜。